成兄你好啊。 奔神兄你好，奔神兄， 我今日好大压力啊！波神兄，今日我哋作为呢、這个音乐节目嘅主持人啦， 系 我第一次感受到咁大嘅压力，就系我而家咧喺啱啱就喺开麦前咧，我不停喺嗰啲 message 度俾人追杀紧啦。即系因为你都明噶啦，我哋做呢一行嘅唔多唔少都会有啲朋友托咧啊，可唔可以帮手即系你买开，你帮手买两张演唱会飞咁啦。咁啊，今日啱啱即系公布咗啲消息、就是，就系即系嚟紧一啲嘅好多嘅演出或者演唱会短期内都会取消啦咁样。 系 咁啊，你都知吓呢排轩仔个 show 几爆咁啊。哇、啊！我仲要咧唔小心咧，即系同埋啊，我要讲一讲嘅就系、是、好多时候咧，我哋好多时候 你真系好 sad 啊把声， 揾一啲嘅同业帮手买飞咧，其实我都会同人哋讲定嘅，即系我会话喂冇得拣日子噶，你其实你可以自己买到，你就尽量自己买啦， 因为自己买都可以拣日子啊嘛。 系啦，你可以拣位，可以拣日子嘛。咁我哋就真系冇办法嘅，真系即系只能够叫做帮忙摄下，睇下有冇啲咩位咁样帮你攞，但系冇得拣日子噶咁样。 系啊。 咁於是乎咧，我有啲嘅朋友即系托咗我去幫忙嘅時候咧，就派咗去九號。跟住我啱啱聽到一個消息，就係軒仔嘅演出六號開始 cancel。 亦都知道有啲朋友本來做嘉賓， 洪家豪啊，係嘛？係、哦，洪家豪好似有講過話。八号定唔知边一场做嘉宾，唔知系咪真啦，唔知系咪真啦，咁但系即系咁讲过啦，咁啊，洪家豪嘅 fans 又要失望，轩仔嘅 fans 又要失望， 广大嘅市民 嗱，但系我要咁样讲就系，我系唔会同我呢啲朋友讲对唔住同唔好意思嘅， 都唔使啦， 系啦，因为真系唔关我事噶。Okay? 我觉得咧，首先我哋都真系要再次喺度澄清一下。究竟我哋作为音乐节目主持一个 DJ， 究竟我哋嘅工作范围系做啲乜嘢？ 系你系啊系啊，我系啊，呢个真系好应该要俾大家清晰啊，讲得非常之好，你讲咗先，你讲咗先。 嗱，我哋负责呢个电台节目就紧噶啦， 系啊系啊， 约嘉宾做访 问 啦，系啦，我哋会自己邀约啦，嚟到之后会剪访问啦，跟住 music show 我哋会自己去编排啦， 系 谂啲咩题目嘅自己谂啦， 系 有咩环节自己谂啦， 有咩稿自己写啦， 系啦个飞打自己推啦， 系啦。有时新闻都是我哋推的。 是啦，餐就未自己报的啫，咁样。 是啦。 是啦，因为如果要报就好烦啦，就整一样嘢嚟啦。即係总之同收音乐节目有关嘅呢，首先所有嘢我哋自己一脚做晒嘅。 总之呢两粒钟大家听到嘅嘢每一日都系我哋搞掂。 咁呢个就系我哋最主要嘅工作范围囉噃。 係。 咁跟住工作以外喺电台里面我哋仲会做啲咩呢，可能有一啲宣传声带我哋会帮忙去处理去录啦。 係。 去剪啦，或者去諗啦，諗桥啦，咁样。呢个会有啦。 係。 咁跟住我例如一啲嘅电台相关活动。譬如有啲商場 show 啊，咁我哋有時可能會做 MC 啦， 係 會做 technical producer， 即係前期一啲 mixing 啊、啲音樂準備啊，或者現場去播歌啊等等嗰啲啦， 係 係啦。 有時會做一啲 coordinator 嘅工作啦， 係啦。咁跟住至於嗰啲咩再高級啲階段嗰啲咧，就唔係好關我哋事。 係啦係啦，我就會多啲可能文件，因為我全職關係啊嘛，我就會有多啲文件嘅嘢要去做啦，係 啦。咁所以你聽到我哋都係一啲好卑微嘅員工啦。 唔係簡單啲嚟講，簡單啲嚟講，其實我真係打工仔嚟嘅。 所以嗰啲咩班長嚟問我有冇啲咩飛啊，啲咩嗰啲，其實我真係唔知嘅。 係啦， 嗰啲嘢我都係同大家一樣，可能睇新聞先知啦，或者等 trailer 出知道公佈啦咁啊。咁嗰啲嘅機密嘢嚟噶嘛，我哋唔會知噶嘛。咁所以你係咁問咧，有時都我都唔知嘅。即係譬如有啲朋友都話啊，你嗰邊今年幾時搞頒獎禮？我話我唔知啊，等睇新聞啦，大家一齊，我都未知啊咁啊。咁所以你就會知道我哋工作範圍。咁你又知道有啲嘢問我咧，我係答你唔到嘅。 冇錯，但嗱，大家要記住就係、是、千祈唔好怪我哋答唔到，唔係特登刻意唔去答你或者去 hea 你。 坦白㗎，我嘅 係真係冇辦法答得到咧，好多嘢都真係唔關我哋事。你問翻。即係可能有好多嘢，例如今日晏晝我點零開始，我就開始收到一啲 message 嘅轟炸啊！喂， 你咪識嗰啲唱片公司啲人嘅。喂，嚟緊呢 Mirror 出碟啊，你有咩幫手啊？咩啊咩啊？我話喂，我唔係做唱片譜，你搞清楚先。第一樣嘢，我唔係喺信和嗰度賣碟嗰個嘛，大佬啊，我又唔係做網上預購嗰啲網站嗰度，唔係啊，我開咪嘅咋，我真係打工仔嚟噶咁樣嚇。我話 大家有時見到我哋會有嗰啲專輯啦，收到，因為要做嘢啊嘛，即係譬如我哋要預先 study， 所以咪有咯。唔係一個，我唔會稱之為佢好似一個禮物，佢唔係嗰種嘢嚟嘅，佢係因為一個工作嘅需要，所以佢先會存在咗。即係如果你唔做去訪問，其實你唔會有嗰啲嘢嘅。 冇錯冇錯，即係 同埋唔會有多啊！即係話你可唔可以攞多幾隻咁，好似我印咁。 係啊。同埋而家咧，我唔知系咪因為大家都覺得實體碟呢樣嘢咧係哦，因為而家唔興實體碟噶啦，少人買實體碟嘅，所以你實有辦法噶，幫手啦，搬一兩張，我會俾錢你噶嘛，係咪先咁 啊？唔得噶， 唔係錢嘅問題，係真係唔關我事啊。 同埋原則嘅問題，我崗位唔會做呢啲嘢啊。 崗位唔可以做呢啲嘢，同埋我真係唔係開唱片鋪嘅。 你有冇收過一啲最過分嘅一啲 request 啊？ 哈哈，你講 嗱，我收過一個好有。所謂過分亦都有趣啦，有個唔止一個噶啦，好多個 friend 都問，喂你咧會唔會有叱咤飛？ 混曬噶喎，其實每個 show 我都俾人問過，講真，即係香港咁多個我都俾人問過。 咁當然其實佢都知道我做港台啦，咁但係佢都話，可能你同大家叫同行，或者大家都係即係個工業咧，係啦，或者可能即係 你哋有揾方法嘅， 係啦，或者 friend 咧咁唔容易㗎，即係人哋有自己嘅處理方法㗎嘛。 讲真，有好多 呢个好正，好多好叱咤飞等， 同埋真系唔好行埋嚟，开口就问我有冇呢张飞，有冇嗰张飞， 我有张飞啊， 系我有关羽添啊，我有刘备赵云啊，我系就系冇嗰张演唱会啊，嗰啲颁奖礼嗰啲飞真系冇，真系好难搞，对唔住啊，我就算自己上去睇，我都要用钱去买嘅，大家要留意，同埋我都唔一定买得到噶，俾自己都 即系如果我哋台湾嘅你未睇翻个 press con 未知啦。因为之后嗰啲可能会公布话你自己循翻嗰个途径，之后咪嗰啲打电话定系上网嗰啲，即系以往系咁啊。睇十大中文金曲嘅颁奖礼，咁啊有入场券，咁你就可以唔知打电话嚟，跟住又唔知答个问题嗰啲，即系以往有呢啲嘅， 系 咁就嗰啲咯。你用翻啲方法，对唔住啊，我哋唔想，我哋都好想大家可以參與多啲同音樂有關嘅嘢， 同埋咧，即係托你話齋，我哋正職，我哋真係做節目噶嘛。但係而家因為就係突然咁樣嘅情況，我突然發現我做多咗好多文書處理嘅工作，因為我又要幫人哋退飛啦。即係尤其有啲咧，直頭都唔係跟 through 我買嘅，佢自己買嘅咋。 跟住就叫你 幫手。跟住第一時間睇到新聞，喂，點算啊？點退飛啊？點褪錢啊？喂，佢改会唔会改场啊？改编号啊？你知唔知啊？ 你唔好 话我唔系搞演唱会噶， 你唔好话我哋啦，分分钟公司都仲处理紧啦，咁突然嘅嘢咁啊！ 咁所以咧喺呢度呼吁翻大家冷静少少，即系其实而家咁方便，网上咁发达，每一个嘅艺人朋友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平台啦， 易咗啦， 系啦，亦都有好多嘅新闻嘅平台啦，当然你。留意住我哋騷動音樂，我哋有啲新嘅消息會帶俾大家。咁但係除此之外，你真係留意翻佢哋自己個人平台嘅宣佈咧， 係 最穩陣同一定係最快嘅。你諗下，人哋點會無啦啦私底下同咗我哋講，然後話俾大家聽先，然後佢哋自己唔講啊？唔會可能發生噶嘛呢件事。 如果真係好多人聽咩騷動， 唔係都好多人嘅，都可能好多人聽嘅，我都知道嘅。 我哋好似嗱，其實唔係啊，即係半講笑啦，即係好似申訴大會咁。之但係啊。To be fair， 呢個情況咧，其實出現係好合理嘅，即係朋友咁樣問，因為調翻轉啊，我都會咁樣揾啲朋友， 係咪？ 即係其他嘅即係我舉個例，有個 friend 咧，佢可能係喺某商場啦，佢係整電話嗰啲咁樣樣嘅啫，咁樣。咁但係咧，有時想買電話都好啦。都已經，因為你將佢同電話 relate 咗，所以你就會去揾佢同電話有關嗰啲嘢就問佢啦。 都係問佢， 係啦，即係譬如前排我有冇講過咧？總之我老豆總之上網可能買一啲嘅投資嘅嘢啦，咁但係嗰啲嘢我輕輕聽你已經知道。 嗰個問題唔係出於投資呢件事本身，係而你可能操作上點樣同嗰個證券行啊或者嗰啲嘢去溝通交流咁啦。跟住我個 friend 本身有投資嘅心得，因為佢有投資呢個 keywords， 總之所有有關嘢都走去問我個 friend， 咁但係人哋未必識噶嘛。其实是很正常的， 即是不是即是等于我明白啊阿 O 那些呢，就是呢无论什么东西就会问阿 O 是有没有 tips 啊，什么都关阿 O 事的。 即是个人他是拍开上你就拍片你就问他，因为总之揸开机你就问他，其实是很正常的。我是完全明白，因为我都会做这些东西。因为你身边那个人那个 social network 呢，你始终未必那么阔，你只能够找一些很类近相关的人去问他。有时你知道他未必答到的，但是你起码 through 佢，可能喺佢个圈子嗰度，佢可以 refer 一啲人俾你去寻找答案嘅咁。即系譬如有啲以前都试过噶，知啲朋友喺可能 I T 嘅公司嗰度做啦。咁但系屋企个 router 有时就会问佢噶咯。咁但系人哋嗰个 I T 同呢个 router 可能系唔直接有关系噶嘛。 但系又会问佢嘛？唔系因为好容易会 relate 啊，佢应该会知嘅，佢同呢一行最近，我问佢应该系最个资讯应该会比较准确嘅。 系啦，即系之前试过，我要写一篇英文嘅文章，咁我唯有揾我身边咧同翻译，因为我系中文译做英文啊，系翻译嘅。嘅事情嚟嘅，我唯有揾我身边同翻译呢一样嘢最贴近嘅朋友去帮我手，但系嗰个人本身其实纯粹读 linguistic 嘅啫，以前咁，但系佢份工而家唔系语言学嘅喎、 啊、，OK， 而你只系觉得佢好贴近，同埋你知佢language 上面叻啲啦，咁但系因为佢linguistics 佢读嗰啲嘢又唔系真系翻译，因为翻译有一套自己嘅体系啊，佢自己嘅一啲 rules 等等啦，咁 linguistics 可能牵涉到文化。嗰啲嘢啦，叫做 完全系冇可能，个系真系争好远嘅。 咁但系只不过因为你系同语言有关啊，你就觉得要问嗰个 friend 啦。咁其实我都系做紧呢啲嘢，所以我哋都冇有人可话自己 做朋友咧。有时做朋友咧真系好难嘅，即系你又要拒绝人又好难。我啱啱咧又收到 message 啦，佢问 Ega 啦，跟住佢唔问轩仔啦，系啊 ，Ega 嚟紧好似都开。 不如我俾 Ega 个 IG 你问佢。 知啊，我真系唔知啊，我谂 Ega 自己都未知。 同埋啊。即系以而家最近张敬轩嗰个颁奖，唔系颁奖礼，即系呢个演唱会为嚟，你就担心自己啲飞，你冇担心过佢本人咧？ 咪系咯， 关心过佢咧？最大打击最受影响，佢一定系第一个。 你俾啲支持啲歌手 得唔得啊？但系大家担心还担心，亦都唔使太担心嘅，因为佢话俾你听 ：I am good, I am fine, I'm all right。有张敬轩嘅派台歌叫做《On My Way》， 沉重背包怀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风一阵。包留下了彼此挂念，还会记得到明天，共过患难的今天都天各一方，但你今天身在哪方，无法回至头上有什么风险，

撩动了我每个记忆失意过，记录段段痛过。然而过去唱的苦涩歌，能调节你失恋，减轻痛楚。爱痛歌中有我，从头听几遍，风尘了的唱片，共见证低歌变迁。先懂得低谷能除去痛楚，不安的心境占领我也会过，就让那岁月系重淡经过，以接受往日笑骂难过，要记录往后灿烂如我，回忆当中总有伤口痛过，光阴的穿梭会擦过，请好好珍惜无瑕这结果，很感激当初那个我跌碰过，如像那恶劣一亲一击破，我已没再为往事难过，要继续往前快乐如我，回忆编织今天的我。 可能你会说，喂，奔神，你梗系讲得好简单、好轻松啦，都唔关你事。啲问题有啲真系解决唔到噶。系啊，可能我老细好烦嘅，可能我女朋友佢真系对我好差嘅。其实我谂好多人其实都有相类似嘅经历嘅。人生就系不停嘅累积，其实我哋都一齐度过好多唔同嘅甜酸苦辣，系嘛？ 让我问理论精神有没有，各自有一路跟住感觉走，也许这一秒可见一见他就够，让半方慰藉心在半夜缺口，等某一个真相赶我走，熟悉的找个角落在守候。多么想跟他公开的得到这世界，

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眼聚合成河，愿每点思潮悠悠为你慰藉痛苦吗，当生活无路天地无梦太坎坷，不必过于莽撞，很想去找答案，从灵魂到身边每个状况，再困惑也无望，但是也很想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抽象到为人们托方，亦为旁人遥望，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聚合成河，我盼为你找新依据，但愿天空在心里证明根广阔，力竭都未衰，能为一切美丽善良平静勇敢追，只盼能陪同你在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忍受，像人何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唱，慰藉创伤，好好安抚过。哦哦哦哦，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聚合成河， 阿 Phil 林奕匡最新排台作品解答。这个世界答案和解决方法是不会从天而降的，既然是这样，我们唯有改变自己的心态和想法，与其怨太多。 我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 不如行动啦！ 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

前听过有 MC 张天赋，时候不早， 好似以往咁十级而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冬奥会的北京赛区进行专题调研，了解冬奥和冬残奥会筹备工作。他说要将国家速滑馆内领先世界的制冰技术加大转化和应用，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作出贡献。习近平又和准备报道冬奥的内地记者交流，勉励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争取第一时间将北京冬奥盛会传播出去，进一步提升文化传播力、新闻影响力、国家软实力。他又到智慧餐厅察看智能餐饮设备运行，了解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情况，要求严格落实双闭环管理，完善场馆防疫，将食品安全放喺第一位。习近平重申，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向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天气方面，华南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8至23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睇，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启业村对出观塘道来回方向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路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多车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那段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屯门河。提一提大家啦，荔枝角道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发祥街的快线是封闭咗噶，跟住发祥街的快线是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啦，请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卫兰、卫斯。 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磨莉、陈景红主持。 一月八号起，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send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黄丹妮，各位年轻人，机会嚟啦！香港电台2022携手出发，你都可以成为新时代奋斗者，快啲参加啦！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吕东宝出狱呢日，小雷家所有人都喺村口迎接佢，但系冇想到雷士根同埋四宝接唔到佢哋，因为吕东宝一早就离开咗监狱，一出到嚟就去咗揾楚乡长。 大江大河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咦，你做乜嘢啊？ 抹窗啦，新年大扫除啊！ 喂，唔好成个身挨住只窗借力啊，好危险噶！ 我会小心的啦。 开窗同闩窗唔使咁大力嘅，加啲润滑剂喺窗罩度就得啦。有问题就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啦。 干净还干净，最紧要系安全啦。 放松一下，听下歌就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卖飞气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响。 就来用甜蜜内容刺激你耳朵。下次就笠上暗恋交幻象， 今日呢三位嘉宾咧，一行出嚟，啲 fans 就嗌到尖叫癫咗咁噶啦！ 唔知私底下佢哋各自嘅性格啊，队内嘅分工又系点样样咧？所以今日咧，我又好想知道关于佢哋嘅嘢，而有呢一句啊，听住咯， 见解即辟谣。 唔知道到底佢哋三个边个最 smart 嘅咧？ 我哋松音乐今日嘅三位嘉宾有 Pixel 嘅三位嘅 Famous Josh and Marco， 嗨， 新跑第一次见面，佢哋呆咗对住呢卷嘢咧，佢开始系咪未 get 到嗰件事？ 系咪有少迷茫啊？ 系我谂紧，我系咪读咗咁多年书，但我唔明 白。我觉得每人一个字咁解， 三个字都识嘅。 你系属于精 个精咯，系啊。 见解精辟，顾名思义，即系睇嘢角度好精辟独到嘅意思。系、因为我将你哋 Pixel 个辟字咧，我哋食咗个音落去。 其实呢个纯粹一个食字游戏嚟， 系啊， 冇乜嘢特别嘅。 妈讲一样 嘅， 食字， 食字怪魔嚟噶系咪？系啊，即系我哋食咗个字落去，就用 个 pixel 个 pix 字攞嚟嘅咁样样。 系 啦， 同意我中意。 系啦，咁所以就写咗落去啱啱个卷轴送俾你哋三位嘅。 多谢多谢。 你冇串错 pixel。 冇啊，冇串错啊， 可能串得错。我两通常都俾人串错嘅。 好啦，呢个时候要问下啦，试过出现点样串错其实？ PIX3L 啦。 哦。P3XL 啊咁样。 哦，即系唔记得将个 I 字同埋嗰个 E 字转翻做数目字咁样。 或者系数 多数乱码咁样噶。 咁但系呢个就送俾你哋。我哋就觉得啊，呢个套喺你身上会唔会其实喺你哋三位自己私底下嘅交流啊，或者平时倾偈嗰啲，可能有一个人都系你哋自己都觉得啊，嗰个人系比较特别啲、搞笑啲又好啊，等等咁样。 Marco 系容易喺一个二次元世界 嘅， 系难沟通嘅， 我讲嘢人哋接唔到通常，所以见我啱啱都冇一点讲嘢，我都费事阻住。 唔系嗰种接唔到嘅原因系因为嗰个二次元世界即系会有一啲自己嘅。嘅用字啊，一個世界定係點樣樣？個意思係， 我真係唔知喎。 佢有自己嘅通喺度嘅。 O K， 係係， 因為有時好佢係話題中意者嚟嘅。 嗯， 係啊，或者係氣氛小偷。 係氣氛小偷， 係啊。但係通常會唔會話即係，既然 Marco 係咁樣嘅狀況咧，你哋都會永遠。都會捋住佢，就住佢揾個人嚟接，永遠接住佢嗰啲梗咁樣。 定係有佢， 都通常有佢發揮， 就有佢正 嘅。通常都係， 跟住又話耷低頭咁曬。 係啊， 有冇啲例子佢係點樣可以終結一個話題？ 我哋有一次嘅，有一次食嘢，咁佢就突然之間食食下，突然之間企咗起身，就突然之間好嬲， 係 突然之間就話：哦，你哋自己食啦，我唔食啦，我走啦。咁我哋嚇做咩事啊？頭先傾得好地地噶，佢我好肚饿啊！但系你哋，我帮你嗌咗咁多嘢食，你哋又食唔晒，唉！我睇到好辛苦啊，我要走啦。咁我哋两个就呆咗个吓，即系点啊？ 呢个好似同话题终结冇关系 喎。即系喺好似有一个自己嘅世界，突然之间做一啲， 好挑剂嘅系， 好难跟得上， 好难跟得上。 包括你记得呢个 scenario 嘅，你记得呢个情况？咁嗰次系因为啲咩？即系 touch 咗你，定系你系半讲笑，定系真系好认真嘅？ 我唔系嗰阵时，其实我唔系嬲，我嬲自己啊，因为我嗰阵时咁啱。要拍一啲要除衫嘅嘢， 系 哦，即系唔系嗰啲，系剧集要除衫咁样， 终结之后 我就要减肥啦， 终结之后即系唔系嗰啲，系嗰啲系啦， 系啊冇错，跟住之后我就要节食啦，嗰阵时唔俾食打边炉嗰啲嘢， 系， 跟住咁佢哋我就叫咗好多嘢俾佢哋食啦，跟住之后我就忍唔住，我想同佢哋讲话，我真系唔得，我要走先啦咁样，因为我再忙落去就会好辛苦咯。 哦， 佢就走咗先。但呢件事系唔关话题终结事 嘅，系都唔关嘅，即系纯粹系如果大 你睇翻节目就知噶啦， 好得意啊， 好多例子噶节目， 即系话有另外一个属于自己嘅世界咁样。 系啊，系啦，系啦， 系啊。如果呢个形容你自己系咪你自己有冇咁样察觉到咧？即系可能队员咁样讲啦，你自己有冇觉得？可能有时间唔中就我晕下又或者个脑里边好多想象啊咁样，系咪呢种人咧？ 冇啊， 系冇嘅。 我咯，我非常正常，即系我讲嘢都几明白啊，即系你都听得明我讲嘢系咪先？ 就凭 Marco 呢一句，我觉得系需要俾一个机会 Marco 喺呢一个时候讲下。 另外兩位 係啊，另外兩位嘅角色分布係點樣樣嘅？ 即係呢個組合大家都成咗一年啦，咁大家都好多即係見面等等。你另外兩位隊員啊 ，Phoebus 同埋 George， 你對住佢兩個，你又覺得佢兩個點咧？ 哇 ，Phoebus 同 George 啊， 哇 ，Phoebus 係過分認真擔當， 嗯， 佢比較過分認真嘅， 係， 即係件好事，同時都俾自己好大壓力嘅人咯。跟住然後 George 就係、是、George 係咩啊？ 你話你表達得好清晰嘅 咩？ 系、啊， 你都可以分享一下噶嘛？唔得，我 而家问紧你嘛？ 你问我啊？ 系啊， 我帮你。佢系一个好搞笑嘅人嚟嘅。 系 揿抬举吓，揿抬举啊！ 揿抬举啊！位置保期， 即系要抬起翻先。 佢成日用保期去通啊， 系 好笑啊！ O K， 咁即系 elaborate 下，譬如你话 Phoebus 系一个认真担当啦，有啲咩嘅例子之前可能发生过，令你咁深感受，觉得佢系一个咁嘅人咧？ 哇，其實佢每一件事都係咁，其實即係唔使舉咩例子，可能上舞台啊，或者係平時拍劇啊嗰啲，佢都會好認真背稿咁樣。我係做唔到呢啲嘢，即係我比較 呢啲唔係基本嘅咩？ 係啊，sorry， 係 公司同事望啦，公司同事望啦。喺呢度我哋 wind 大， 冇事，點幫你兜啊，大佬？ 唔係，但係咁樣講嘅，即係因為有時我覺得咁樣認真呢樣嘢咧係一個優點，但係過分認真有時都可以係一個缺點嚟噶嘛。即係你哋三個人入邊嘅相處，如果 Phoebus 呢份認真，會唔會有時都俾咗一份壓力你嘅先？ 開頭有嘅，即係啱一開頭組成 Pixel 嗰陣時都有嘅，但係開始漸漸又 冇乜咯，即系唔理佢， 習慣咗啦， 就開始認真。 我就會唔理佢認真，我哋就會 因為習慣之後兩種， 我哋又玩，係咯，佢又認真， 係啊，即係要你望住 Phoebus， 你加油啊！油啊 我哋會心靈上永遠 support 佢嘅，即係 點啊？ 加油啊！ 繼續努力 嘅，係。咁 Josh 係咪咧？阿 Josh， 你用咩 approach 嚟？ Phoebus， 即係你對住 Phoebus 嘅嗰種認真嘅時候，你自己又 我多數都係。都我会跟住佢 step 做嘅，即系得咁，当然唔会超越佢咯，系啊，即系跟住个车尾灯得嘅，我觉得。 哇！你讲到你好似可以随时超越佢咁啊！ 只不过保持个距 离，一直唔得噶，唔得噶。 去到五年八九弯嘅时候咧，就 超越冠军。 系啦，而家呢个系炒车现场，系报道翻咁样。咁但系啱啱即系 Marco 形容咗你两位嘅性格啦。咁不如都其实各人都我谂，其实你哋三个成员个 chemistry 好唔同嘅时候，其实。對大家的看法都會很不同，不如由 Phoebus 又講一下 George 同埋 Marco 在你心目中是一個怎樣的一個隊員。 好啊，我回應翻頭先 Marco 先啊，即係我其實是做嘢先認真嘅，咁但係平時相處我係好唔認真，我反而係過分貪玩啲咁樣，係啊。自己講啊， 因為 佢哋都唔夠你， 委員好睇玩嘅人， 係啊，所以唔緊要。再講下大家隊友，Marco 係一個其實係一個好認真，同時亦都係好臭皮鞋嘅一個人啊。 係， 咁佢好認真，其實佢譬如我哋講話游水，我哋要大隻啦，大家都會 keep 住食飯啊，或者食好多嘢，但佢係會。少少都唔食，佢一定會破戒啊！即係頭先我講打邊爐嗰個例子，其實都係想帶出，其實佢做起嘢上嚟，佢係會命都唔要咁樣。 嗯， 其實大家做嘢都好認真嘅，只不過佢哋講咗落我度啫。 係。 咁臭屁鞋方面就係純粹真係講嗰啲屁有啲臭，佢成日放噶嘛。 我喺度諗緊咩係臭屁鞋咯，即係屁鞋我聽過，但係臭屁鞋我第一次聽。 形容你，我中唔中意？ 新花朵， 睇嚟你長度幾好啊 ，Marco。 因為我話裝車之前其他。好似是港台， 是啊， 我有时候都讲过呢样嘢， 系啊， 嗰次做下，跟住就 佢就会放屁噶啦， 你小心啲。不过我放之前，我通常会有 预告下 通知嘅，而家之前 小心啲，我会放屁，你行开啲咁样。 各位听众听到呢，我有啲混蛋，唔好意思啊， 一间唔知会唔会突然之间，你都可以通知声我哋， 连啲听众都闻到嘅啫。 讲真，平时咧直播室好少打开道门嘅，一阵我会考虑。 你会系咪？ 咁啊，但系喺阿 Phoebus 心目中啊 ，George 又系点样样 ？George 啊 ，George。其實佢係好搞得笑，同埋佢係好敢講嘅。好敢講嘅意思，即係佢有啲嘢係通常你問一個問題咧，佢反應係最快，彈咗一句嘢出嚟先嘅。唔理嗰句嘢係啱定錯啦，所以嗰句嘢一定係爆嘅。通常都係咁咯。咁我就有時會喺訪問啊，或者我就會諗啊點樣兜呢件事咧？ 兜唔到啦。 有時難兜嘅，因為都講咗出嚟。佢有時有啲問，可能問你哋幾時出歌啊？問公司啊。係啊，可以問下佢哋嘅，都唔知點兜。 都啱嘅，都要問公司嘅。 冇錯嘅， 係啊。所以 做咗啦，不過要問。 最難做就呢位，佢又真係冇錯。 佢又答咗咯，嗰件事咁樣喎。 咁啊 ，Josh 其實都係一個好直率嘅人嚟 嘅 咯。 係 啊係啊，我唔中意收收埋埋嘅。 係 啊，我都係直腸直肚，咩都講。 你係嗰啲守唔到秘密嗰啲係嘛？ 都唔係嘅，睇下邊個咯。 而家試下爆 Phoebus 同 Marco 一個秘密出嚟啊！靜靜地。 要邊個 Marco？ 你係兩個啦。 Marco 冇啊，佢有錢仔 嘅。呢個唔係秘密，呢個唔係秘密， 呢個係秘密嚟， 呢個係秘密嚟嘅。 呢個唔係事實單位。 佢勁嘢㗎。係， 跟住仲有啊 Phoebus 咧咁樣。 Phoebus 秘密啊，哇！佢真冇咩秘密噶， 我咩都俾佢哋知道。 系佢真咩都俾我知噶， 即系你系将你生活所有嘢都会 share 晒。 所有嘢我系好，我系唔好隐藏自己嘢嘅。 哦， 即系咪一成团嘅时候，其实或者唔系成团添啦，即系可能之前喺甚至乎比赛认识嘅时候，你已经系一个咁样嘅人，会同身边啲人。 我都想学下保护下自己，但系我自己好容易。 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或者自己的東西給大家，因為其實我很喜歡分享， 嗯， 所以但是我們比緊賽的時候就其實不是去到，很認識的，因為那時候很急，我們三個都不同組， 是 我們真的成團之後就開始大家說，有時叫你上來我這裡 都會有上過來，然後一起去打球，即我們什麼都會談。 咁變相喺你哋呢個三人嘅組合入面呢，即係有時候可能大家都會叫做互相打打氣，一齊去行呢條路嘅時候，係咪 Phoebus 變咗最多 sharing， 可能去鼓勵一下另外兩位嗰一個嘅擔當嚟嘅呢？ 都係嘢，佢多經驗喎。 邊方面先？講清楚先，邊方面？ 果然好快即刻嚟， 好多經驗嘅喎。即係例如佢喺呢條人生路上，佢都好多經驗㗎。 哇！即係比較 攞獎多手軟，都要問下佢跌幾時唔攞， 幾時唔攞啦？唔係我嚟嗰個，唔係咁我話，我真係老啊嘛。 佢唔係佢真係多經驗嘅，因為佢參加比賽多過我哋嘅。咁成日好多時。同埋佢對於舞台上佢經驗多過我哋嘅，係多數問佢呢啲經驗。 佢係謙虛嘅，其實佢我有好多嘢都喺佢哋身上學習嘅，即係大家都係互相學習咁樣。 佢哋唔互相攻擊，好唔慣啊！突然之間 呢，係啊，因為咧，通常咧，我哋咧上到嚟咧，啲組合咧都會俾我哋料到咧要互相攻擊咁樣噶嘛。但係你哋團結到咁咧，我覺得好難玩落去。 不如講開團結，繼續問團結嘢啊！喂，即係呢一年出道啦，咁你哋有冇自己回想翻，即係呢一年 Pixel 呢一個組合，大家又真係成軍啦，出第一首歌去到而家，你會點樣形容呢一年嘅 Pixel 咧？自己 哇！見解精辟啦， 好嘢，好嘢，好嘢！ 點樣形容啊？ 係啊， 即係可能有啲人係好快嘅，有啲人覺得哦，原來你話快，但其實好似做咗好多嘢，好忙碌咁樣，即係可以係好精彩嘅。你會覺得自己呢一年喺你嘅人生入邊有冇啲咩嘢唔同，或者可能係好大嘅一啲感受？ 我呢一年真係好精彩，呢一年即 係忙咯，即係我覺得對比起新人嚟講，我哋。算忙噶，我哋三個，因為始終我哋三個有拍唔同嘅綜藝啦、劇集啦，咁然之後又要喺音樂上面出歌咁樣。其實呢一年嘅期都排得密密麻麻，我覺得幾充實啦， 係真係充實。 多謝公司俾機會， 係啊， 嗯。 咁同埋係咪因為好多叫做工作上面三為一體去，咁所以其實啲默契啊之間啲關係，其實即係 keep 住大家日朝見口晚見面嘅時候就咁樣建立咗。 真係㗎，我哋第一次訪問係咁。係 啊， 睇翻之前嗰啲訪問啊嗰啲，我哋係 各自答㗎。 三個劇集又一齊啊，拍綜藝一齊啊，跟住 job 又一齊啊，練舞啊，唱歌啊，我哋全部嘢上連上出 focal lesson 啊，或者跳舞 lesson 都一齊啊，全部。 所以變相連組合組成啱啱初期嘅時候，係咪公司都唔需要特登安排啲咩 ice breaking 啊，或者可能嗰啲好團體嗰啲訓練嘅一啲嘢俾你哋去領有嗰個 speed？ 你諗多咗啦，邊有咁嘅資源啊？ 啊你自己去個 camp 算啦，咁樣 等我兜下先，兜唔到啊！ 你咁， 喂，呢個我兜到啊！ 你， 喂，其實我哋一開始拍嗰個《大海男兒》，即係嗰個綜藝嘅時候咧，我哋三個都係完全唔識嘅。嗰陣時係我哋第一次見面啦。咁呢個活動，即係問呢個綜藝算係我哋 ice breaking 嘅一個綜藝一個節目咯，咁樣。 係咯，因為嗰陣時出咗個節目之後，跟住你就有歌啦，開始咁樣樣。咁我印象中，即係如果 release 出街嘅話。系，所以嗰个你又觉得系真系一个几好 ice breaking。 系冇错，出完《大海男儿》之后，我哋三个就开始出歌咁样，先真正变成一个男团组合咯。 被拒绝都懂了，大无畏，爱情浪费仍受惠，点击那虚势，不 但网络教主也曾无谓责备评论为草关系，心思要有细，没为地理想才实际，令我成病例。如明日想未实现时太多，现实没快乐，东拍照也靠照灯庆贺，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偷偷混混无懒汉，世界快曙光渴望，别再躺，根本不介意挤逼到时尚有点实质，迷迷混混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有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不想太节制，面对逆转都继续前卫，替自信心做个守卫。好想跳国际，任少年白放如末世，难令我停或滞。如平日练习白日梦，那科现实没教学，不叹气也算气体化学。痛痛快快尽快松绑，偷偷混混无懒汉，世界快曙光。迷迷混混十二万转，根本不介意喜欢失意又跌多几次，就算跌崩一只牙齿。Yeah， 话你学佢咪几好，冇用个大脑喂细路找数，算数让我最多得个嘈，等我明摆到明系摆布。根本不介意逼出身意，没有为何事，来来回回十二万转。 我今日新闻之前听过有 Pixel 佢哋出道第一首作品叫 Braceless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收紧多项社交距离措施。今个星期五凌晨零时起，晚市禁堂食，关闭酒吧同体育处所，以及取消所有大型活动等，为期14日。当局要求所有食肆星期五傍晚六点之后禁止堂食。至於非晚市堂食時段 ，B 類食肆限制最多兩人一台 ，C 類食肆最多四人一台 ，D 類食肆最多六人一台。場內表演需要暫停。多個處所需要關閉，包括酒吧、健身中心、主題公園、派對房間、卡拉 OK 同體育處所等。所有大型活動同非必要聚會要取消，包括今個星期五舉行的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同香港單車節，本地遊同公海遊亦都要暫停。本港新增38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當中31宗或者涉及 Omicron 變異病毒株，另外初步陽性個案大約有20宗。新增確診個案有3宗涉及機組人員，來自芬蘭和美國，14宗涉及抵港菲傭，在酒店檢疫時確診，其餘個案分別來自美國、英國和南韓等。望月樓群組增加到至少6宗確診，另外有1宗初步陽性。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相信，現時社會可能有5至10條隱形傳播鏈，形容 Omicron 變種病毒的傳播力百年從未一見，亦非比平常。他認為如果未來兩個星期落重藥，爆發的危險期已過，市民可以安樂過年，但如果失守，新一波疫情或者比第三四波更長，可能要3至6個月才能夠完全平息，與內地通關亦都可能告吹。梁卓偉舉例，英國人口比香港多9至10倍，當地出現 Omicron 傳播之後，每日最高大約有1500人死於疫症。若果按人口比例計算，香港一旦爆發 Omicron 傳播，每日死亡個案可達120宗。本港醫療系統一定崩潰。

是很重要的。今次歌曲主题是 inspire 自一个印度大师他的一个哲学分享，关于保持住一个寻找答案的心态，不要什么都认为自己识就停止探索，所以歌名 IDK 其实就是 stand for I don't know。 谁懂得再拥抱，作曲跟着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 Neon Naga。 上午五个星期上升三级殿军位置，Jin Lee IDK。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ez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骚动音乐的嘉宾有 Pixel 三位成员，有 Phoebus、Josh 和 Marco 啦。咁上一 part 咧，听咗你哋由成团前到呢一年的经历啦， 即系应该大家都已经变成一个互相依靠的存在啦，系嘛？ 你咪想 take just 呢？ 系啦，好叻啊，波成你，你帮我听埋落去。 你只不过翻译咗啫嘛。嗱，今日骚动音乐嘉宾咧有 Pixel 嘅三位，有你新派台作品 Just Lean On Me 嘅。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首歌嘅，然后再交俾你哋揭晓。我哋估样嘢啱唔啱嘅？ 我估先啦，因为咧，其实我觉得 Pixel 两只你哋组合作品啦，其实有一个特别嘅位置，就系因为都系阿 Jero 去做监制，咁所以我估嗰样嘢，其实你哋系未感受到嗰一种咧。歌手入錄音室，然後有個監製坐定定睄住你錄音嗰一種壓力嘅，因為 Jero 以我印象中，應該呢段時期都係唔喺香港，應該要搖佢同你哋去做嗰、那個錄音嘅過程，或可能監製嘅過程噶嘛。咁可能你會反而就係、是、有一樣嘢可能會比較比其他人輕鬆就係、唔使有個人喺我前面坐定定及實曬咁樣，應該會舒服少少。我估呢一樣嘢嘅 係咁，我估埋你再揭曉啊。咁我想估就係因為今次 Just Lean On Me。一首歌，我其中我记忆点觉得好深，系一段 music break 嗰度，你哋可以即系比较重型啲嘅 beat 啦，等你哋亦都可以跳舞啦喺嗰度。而因为嗰个长度其实比上次 braces 系长翻啲，多啲空间去做跳舞 steps 嗰啲。我想估嘅就系可能喺谂即系新歌嘅时候，一啲方向你自己都有一个感觉、就系、是、新歌希望里边就系比第一首再多翻一啲空间，可以俾你哋去跳舞。呢个系你哋可能体验过之后嘅一个谂法，而所以令到呢一首歌真系实践到啦。交俾你揭晓啦。捉鏡捉鏡嚟啦，可以 勁喎，係中曬喎，想講，因為 Just Lean On Me 咧係真係 Jero 諗嘅，個歌係個歌名係佢諗出嚟， 係 好勁喎， 好似唔關我問題事咁樣， 係啊，咁講中咗咯， 唔係佢嗱 係啦，壓力嗰樣 嘢講嘅，係啊，我覺得誒冇嚟講先， 我覺得壓，我覺得壓力上面，我覺得因為 Jero 本身係一個好温柔嘅監製， 嗯， 即係。 佢對住我哋嘅時候，無論我諗隔唔隔住個屏幕都好啦，或者坐喺前面都好，佢都係佢方式就係氹我哋。哇！你唱得好好噶，你唱得好好噶，你信自己啊！你試下唔同嘅方式唱出嚟啦，咁樣即係佢方式就係咁。擺 龍門啦， 真係會咁樣吹嘅。 唔係講佢講笑。係咯，佢我諗就算佢親身喺香港幫你錄音。佢都唔會俾到好大壓力我哋嘅 ，OK，、即係嗰種嘅温柔係好似一個爸爸咁樣氹個仔咁樣，係 啊，爸爸似爸爸咁 ，Jero 爸爸。 咁但系即系录音要摇佢，咁、那个实际操作系咪即系可能真系到一个时间，然后你录音嘅过程可能就去开住一个类似 Zoom 或者唔知 FaceTime 诸如此类，佢听住，然后真系其实同普通喺个人动喺度冇乜分别，你可能每一 take 跟住佢就会俾意见点样去处理操作咁样。 系啊，近咗添嘅，佢就喺我哋面前， 哦、即系佢哋摆埋喺度， 系冇错，冇错，你都冇隔，系啊， 直接喺个 mon 度望住望住大家， 望住个大大个大头， 系但系就。我其實我自己咁樣諗嘅，我其實好想見到佢真人，因為即係頭先講啦，佢好友善啦，同埋佢唔知啊感覺，如果可以見到真人去錄，我覺得個效果會再唔同啲。我唔知，我有種咁嘅感覺，總之好想好想，或者可能因為我哋兩首歌都係Zoom 啊嘛，其實我想好想第二首歌係可以見到真人咁樣錄咯。 只不過而家未有機會， 總有會有呢個機會嘅。但係頭先即係講到話，即係佢都會氹下你哋，希望即係用盡一啲方法令你哋可以錄得舒服咧。有冇一啲好深印象係即係我諗，尤其可能第一首 Bracelets 嘅時候，會嗰個壓力再大啲添啦。即係第一次入去錄音室去做自己嘅作品嘅時候，會唔會話即係有啲印象就係嗰陣時 Gerald 會講一啲乜嘢嘅説話，或可能俾一啲 guideline 你哋，令你哋嗰個錄音嘅狀況會順暢啲咧？ 有啊，佢成日同我讲，你出去唞阵啦，下一个， 跟住就耶，有得唞下咯，几开心啊！系有唞 最直接， 讲最多就呢个嘢啊，系唞阵啦， 你出去唞阵啦，下一个啦，咁样。完全感覺到啊，周杰嗰種快啊，而家 順暢，完全順暢 feel 到。 誒，唔係嘅，佢唔係咁樣，對你係咁樣。 係啊， 我未領教過啦， 都未試過。 你依家唔使啦，講呢啲咩？ 係啦，你哋自己又覺得咧？ 我諗翻第一次諗起我好多懶音啊嗰陣時。 嗯。 跟住嗰陣時佢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好多懶音嘅話，我係冇辦法再錄呢首歌錄落去嘅。尤其是監製會好辛苦咯，但係佢都冇話啲咩嫌棄啊嗰啲嘢，佢都會嗌我練習多啲咁樣咯，即係咯，佢都係好温柔咁講，佢唔係啊，佢話佢好温柔咁同我講練習多啲，佢冇嫌棄我。 我就會佢係一開頭可能播幾次，即係佢其實解釋得好清楚嘅，即係有時入到去可能監製我唔知會點樣，可能會唔出聲咁樣，咁你會好緊張噶嘛，咁跟住佢都會話、你唔使咁緊張噶、首歌不如我俾你 play 一次，你試下 run 一次先啦。跟住點知你好放鬆嘅時候，佢就已經有啦。我想要嘅得你可以休息一陣，又轉一個人咁樣咯。咁我哋有時 shift 住，成件事好舒服嘅。 OK。咁呢個就係錄音嗰個過程啦。咁頭先我估嗰樣即係喺個曲上面，可能今次有一個方向，希望多啲空間去俾你哋可以發揮跳舞嗰樣嘢。呢個係咪真嘅咧？ 呢個係全中啊！ 冇錯。 之前個 dance break 係咪冇嘅？ 即係你講呢一你講呢 Just Lean On Me 呢一首歌其實。都多謝我哋 A&R 同事嘅，咁佢就揾咗我哋好想揾嘅一個編曲嘅，係 Tima 係 啦。咁我哋呢一首歌其實從排舞上面就係、是、我哋因為收到呢首歌嘅 demo 嘅時候，我哋就覺得呢首歌其實幾熱血。咁、我哋就我亦都我哋三個都有溝通好，就係話因為我哋第一首歌咧 Braces 排呢隻舞嘅時候咧、我哋都吸取咗好多唔同人俾我哋嘅意見，咁我哋都覺得表達出嚟嘅時候咧。相對上靜咗少少啊，即係我哋啲 steps 啊、我哋係好多喺台上面，因為我哋Feel TV 五週年表演啦，跟住我哋好多動作係就咁企喺度，咁啊老生嗰啲就咁望上嚟，我哋又望住佢，即係冇乜嘢做咧，咁大家你眼望我眼就會好尷尬，咁我哋為咗避免呢個尷尬，我哋第二首歌就成首歌都係冇跳舞，冇停過韻滯噶啦，所以我哋啱啱做星四 final 表演。咁我哋就有密密麻麻 steps， 咁等我哋成件事都睇落去係好有充，即係好熱血咁樣可以跟埋首歌，咁就好似你咁講，我哋另外亦都褪咗個 dance break 出嚟，淨係齋跳舞嘅，咁就邊唱邊跳，咁就密好多啲嘢。 我想知道一個 dance break， 因為裏面你哋唔需要唱㗎啦嘛，咁其實嗰度係咪喺排舞上面個 design 可以更加大力啲，同埋可以再即係唔同，因為前面嗰啲你唱住嘅時候，你可能會就翻歌詞又好啊，或者要牽涉到有機會要唱啲動作係會有啲唔同嘅，真係。 有會唔會 㗎？有啊有啊，因為我哋首歌喺 dance break 嘅時候咧，佢都相對上鼓啦，同埋啲high hat， 即係嗰啲佢啲相對上密咗好多，即係佢會多咗一啲聽落係好似 sound effect 嘅聲入邊。咁相對上我哋啲動作就可以排到可以同嗰、那個effect 一樣嘅聲咯。嘅力嘅 steps 而今次呢隻歌嘅編舞係即係大家應該而家最近都會認識嘅一位朋友，就係 Win Win 啊，係嘛？ 冇錯， 今次 Win Win 做星四嘅 Win Win 去幫你哋編呢隻舞。之前有冇同佢合作過嘅？其實 我係喺兩三年前上過佢跳舞堂嘅，嗰時認識佢嘅。咁啊，跟住近排就因為我哋排呢首歌嘅時候，就想話揾一個啱我哋首歌嘅。嘅彭老師啦，佢哋三個就開始傾咯。 其實我哋排呢首歌之前，我哋三個都有跟佢學過跳舞 private 堂咁樣學，咁都學過好多堂，佢都教咗我哋好多basic 啊 foundation 嗰啲、foundation 嗰啲嘢。咁我哋其實佢唔單止係我哋呢首新歌嘅排舞老師，佢仲係我哋嘅跳舞老師咯。 OK， 咁所以今次亦都頭先一路講緊呢隻歌個空間即大啲可以排到啲，咁所以今次嘅 step 陣咧，亦都係咪會比上一首你自己都覺得難度高啲或者複雜啲啊？算唔算係？ 高好多。我哋決賽嗰日咧，我哋有四個dancer 噶嘛，佢哋又都話你哋隻舞咁難跳嘅。 佢話你哋點唱啊？跟住我哋都話 ，Win Win 自從應該參加咗全民造星之後， 佢 就唔會排呢啲舞啦，因為佢知道跳唱係唔可以 咁容易。係， 因為可能喺佢嘅角度，佢真係喺個舞蹈出發。 冇錯， 係 啊，但其實我哋個初衷都係同佢講話，你唔使諗我哋點樣唱先，你排咗一個好敷嘅，咁我哋到真係我哋唱嘅時候，我哋再自己 adjust 咯。 咁由前前後後即係去編呢嘢舞，其實個改動大唔大咧？變相。 其實有的一開始我們上第一堂 Win Win 排了一點給大家，我覺得我好像沒有出席，有事做這樣啦，然後我看了個舞之後，我就覺得我很想是我腦裡面畫面有一些東西，我就回去就剪了一條兩個鐘，我用了我想大概十條啦，八至十條的 K-pop 的片剪到了我們首歌裡冚咗落唔同嘅位，咁就話：我想出到嚟個感覺係咁樣。咁 Win Win 就做咗一個好大嘅改變，就將佢排嗰啲嘢冚掉曬，跟住就排咗一個 跳到嘔 啊！係跳到嘔嘅step 嘅舞出嚟咯。所以其實呢個過程都係好多謝佢哋咁，即係佢哋好接受意見咯。佢哋都好聽我哋，你哋想點樣，好尊重我哋咯。 係咁，呢個喺舞上面咧，咁其實係喺歌詞上面，今次有 Oscar 去填詞啦。有冇都好似啱啱類似即係舞上面咁樣，即係會同佢溝通啦，亦都有你哋嘅睇法俾佢，然後去修改去 adjust 而出現呢份詞咧。又 我記得我同 Oscar 講咗四個字咧， 係 即係我對呢首歌，即係我哋一開始佢未填之前咧 ，Just Lean On Me，Lean On Me 就唔係呢四個字，嗰陣時未係 firm 呢個名嗰陣時 ，Just Lean On Me 俾咗你。 跟住嗰陣時，我哋記得我哋喺佢填詞之前，我哋又出嚟食咗餐飯，跟住我同佢講，我覺得呢首歌嘅感覺就係、是自由奔放，跟住然後佢就。 你哋有冇講啲咩？有冇同 差唔多都係熱血啊、奔放、自由啊，跟住就佢順住呢個主題去寫出呢個歌詞出嚟。 係，佢就咗咁多詞出嚟，佢仲順住呢個背景。 你估你形容到或者解釋到點解呢一首歌有啲乜嘢令到你覺得有嗰種叫自由奔放嘅感覺咧？ 我記得第一次聽呢首歌個 demo 嗰陣時係，我感覺就好似我眯埋眼聽啊，就好似喺一個深夜冇人嘅馬路上面跑緊咁樣咯。 Okay, 有着衫嘅，吓有着衫嘅， 有冇着衫又冇深究到， 自由奔放啊嘛，因为 又唔使自由奔放一定要攞牌嘅， 好奇啦，好奇啦，好奇啦，即系俾大家嗰个形象化多少少，系 几好啊，可以试下下次，我唔记得问题咩， 即系又即系你听嘅时候有啲咩令到你得出自由奔放呢四个字嘅， 系咯，就系佢个编曲好。好有 feel， 系好自由奔放。 因为我睇歌词都觉得有少少叫做承接 braceless 嘅嗰种。不过呢个就再强啲，就做自己之余，系好似要叫或者 believe 自己多啲呢一个嘅 message。呢个系咪都系你哋食嗰餐饭倾到嘅一啲 topic 上面嘅嘢？ 其实呢一个系 Oscar 最细心嘅地方，我觉得，因为 Oscar 填词嘅时候，佢就想嗰首词系同你有关系，即系佢唔想系可能系公司想要你表达嘅嘢或者点样，佢系觉得你。 想你呢個時候表達啲乜嘢，最說服到觀眾。咁我哋呢一年都受咗，即係有啲高高低低啦。咁、就所以佢喺呢個時候出呢一首歌，其實都同我哋嗰個成長嗰個路程好啱啦。就係、想同大家講，無論難關幾難都好，你繼續依然要相信自己，繼續追夢咁。即係好似我，因為我哋呢一首歌之前就係《Oh My Seven God》啦、出咗呢一個，咁就其實佢諗嘅歌詞好適合我哋。 系，因為裏面一路聽呢首歌都有一種啊，係其實呢個世界可能好多聲音啊，即係特別做呢個行業或者做表演者都係點樣去篩選邊啲應該聽，邊啲唔應該聽，然後再信自己。即係呢度係好多個 step 嚟噶嘛。你覺得自己而家即係嗰種相信自己嘅自信，而家高唔高咧？算係去到而家呢個 moment。 其實我覺得呢一年嚟，頭先都有講到我哋三個係揾清到自己嘅方向多啲，一開頭係會迷茫，連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因為我哋三個啱啱組咧，已經有大量嘅聲音，哇！你哋又係搞中又唔係，即係一開始我哋都未揾到自己，有咁多聲音嘅時候，我哋係慌張同埋亂啲，跟住慢慢去到大家又拍多咗節目啊，跟住啲作或者係啲作品拍咗，開始慢慢出嚟俾人見到嘅時候，人哋就會覺得，咦，原來大家都有自己嘅性格。都有自己嘅強項喎、咁開始大家相信我哋嘅時候，我哋都更加揾到自己嘅價值咯。咁就慢慢就而家自己都，我哋三個叫做目標好一致咯。 係，個目標就係希望 出歌。 系，即 keep 住有作品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因为啱啱听你讲，可能因为有多其他节目拍，所以分薄咗啲时间去做歌。会唔会其实都有 plan？ 可能个时间分配上面想多翻啲喺音乐作品啊、跳舞啊等等嗰啲。 我见 schedule 都差唔多， 已经 ，因为仲未多。 我决定破格啲问2023年谂住有咩 plan。 唔都好啊，即系证明佢睇晒成个2022嘅 plan 咧，即系其实佢成年都已经有嘢搞， 都有嘢搞，系咯。即系同今 系咩？点解我嗰个冇嘅？ 得佢抽到， 得佢有， 哦，得佢抽到而家。 系啊，唉，即系暂时叫2022年同二一年上面嘅嗰啲分配上，可能都系差不多，每样都会牵涉到咁嘅意思系嘛？ 系啊，都 balance 啲，但系我哋想下年其实 focus on 音乐多啲。 即系时间上可能会有其他嘢会要分配啦。但系如果问你三个，即系可以好天马行空，即系你哋自己想做属于 Pixel 嘅音乐，有冇话系点样样嘅咧？即係嗰樣嘢未必咁快實踐到都好啦，你哋希望想嘅 係你講就係噶啦， 係啊，即係講完就係噶啦， 係啦，我幫你一齊俾啲唔係冇嘢， 好啊好啊，你幫我踢公司我就負責， 係啦，會係想係點樣樣咧？你哋組合嘅音樂會想 其實經過第二即係 final 四嘅表演啦，我哋三個，我哋發覺其實我哋三個都想試一下一啲再炸啲嘅歌，即係可能講緊直頭係。 直情 Mirror 嗰啲咩 refreshing 嘅嗰啲啊，即重別啲。 原本我哋都唔係呢個方向嘅，不過我哋係想係chill 啲，即我哋好似 Braces 同埋 Just Lean On Me 咧，感覺都係輕快。但就算 Just Lean On Me 好似重別咗啦，其實佢都算係 輕快嘅， 輕快啲嘅。係，咁我哋下一次就想試一啲真係可能 hip hop 啲、慢啲，甚至乎多少少dubstep 啊或者 trap 嘅元素喺入邊嘅歌。係啊，想試一下一啲炸啲。唱燃燒舞台嘅歌咯，係啊， 咁因為其實 stage 上面即係知道同觀眾個 connection， 你感受到如果再炸啲，嗰個情緒會再 high 啲， 係啊， 就有咁嘅感覺。 O K， 聽到噶啦，收到曬噶啦， 收到曬啦， 收到曬啦， 我哋都幫你手望住， 明白嘅，明白嘅。 咁所以 Pixel 咧，2021年啦，咁啊有呢一首 Just Lean On Me 啦，咁啊亦都2022年啦，咁啊期待你哋跟住音樂嘅作品、其他作品嗰啲啦。今日多謝三位，謝謝你哋， 多謝曬， 拜拜。 清空，一瞬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我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 a little me， 论太高论太黑。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